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2号，星期三，农历正月26，北京阴，9度到-0.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李克强同法国总理举行会谈。 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大会提案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公布。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播出，生态共建，同享一片碧水蓝天。 央行发布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提出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农业部表示，明年将基本完成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六部门发文，要求各地将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今天北方降雪基本结束，南方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多地高速公路临时封闭。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全覆盖情况的专题报告和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稳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产业、区域、投资、消费、价格、土地、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要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以创新引领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力争取得更大成效。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要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要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要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更好为人民服务。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对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中央巡视工作已开展11轮，巡视了247个党组织，完成对省区市和新乡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央金融单位的全覆盖。巡视工作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4个意识为政治标杆，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尺子，坚定4个自信，突出问题导向，查找政治偏差，发挥了政治显微镜和政治探照灯作用，工作成效明显。中央和国家机关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肩负重要职责，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令行禁止。要强化管党治党政治担当，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牢，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灯下黑问题。要加强对巡视整改情况的督查，把责任压给党组党委书记，条条要整改，件件有着落。要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发挥标本兼治战略作用。会议指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有力抓手，是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新形势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积累了成功经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对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确保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党组织要把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基础性工程，履行主体责任，抓长抓细抓长。 要把思想教育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改造自己，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要突出分类指导，联系思想工作实际，经常查找和解决问题。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做，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要把两学一做作为主要内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当好表率，要发挥党支部教育管理党员的主体作用，把两学一做纳入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每年要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情况进行评估总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法国总理卡泽纳夫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和把握中法关系，秉持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发展好两国关系。中法有必要进行深入沟通协调，深化各领域合作，向世界发出致力于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的强烈信号，以稳定性应对不确定性。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法方重点深化核能全产业链合作，稳步推进中法英国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探讨共同开发其他第三方核电市场，拓展航空航天合作，深化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产业合作，加快推进武汉生态城项目，探讨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合作以及医药卫生、应对老龄化等新兴领域合作。李克强表示，中方始终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繁荣稳定的欧盟。欧盟应全面彻底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所作承诺，以平等磋商妥处分歧，为中欧务实合作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卡泽纳夫表示，相信欧中双方能够在履行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义务方面找到妥善解决方案，法方愿为此做出努力，推动欧中关系发展。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卡泽纳夫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方核能、科技、人员交往等领域多份合作文件的签署，并共同会见了记者。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和《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明确了我国“十三五”时期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部署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昨天召开的全国政协提案工作情况通气座谈会上透露，全国政协12届四次会议以来，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共提交提案5769件，截至目前办复率达99.84%。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提案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拟提交提案300余件。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8届中央第11轮巡视昨天集中公布第3批13个单位党组织的反馈情况，至此，本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结束。从反馈情况看，各单位党组织普遍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协调推进法院系统司法体制改革存在差距，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党的观念淡漠，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够，一些领域存在廉洁风险。最高人民检察院有的单位或部门管理混乱，存在廉洁风险，有的干部或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牟利，文山会海、铺张浪费、公车私用等反映较多。中央党校被指党校阵地熔炉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结合实际贯彻中央有关党校工作部署有差距，基层党建和学员党建工作比较薄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格，党性教育不深入，党的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社团兼职管理较松，出国境经费管控不严，稿酬和外省稿费管理存在廉洁风险。 中国日报社四个意识不够强，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执行采编经营两分开不够到位，一些部门和记者站利用宣传资源谋取经济利益，存在廉洁风险等。中国工程院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持续推动重大咨询项目落地不利，党的建设有待加强，机关党建灯下黑，干部选拔任用程序不规范，违规兼职问题较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端智库建设重要指示不到位，主责主业不聚焦，承接外部委托课题过多过乱，个别下属机构打着中心金字招牌经营牟利现象普遍。国家行政学院结合学院实际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有差距，党的建设比较薄弱，灯下黑问题较突出，有的靠题吃题，存在廉洁风险。中央电视台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好，有的领导干部政治担当不足，推进媒体融合不够有力，有的党员干部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监督执纪存在宽松软现象。中国作家协会学习贯彻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有关精神存在差距，对文学界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有的违规取酬，违规配备使用公车。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存在薄弱环节，对一些重点部门重要领域关键岗位监督缺位，所属企业管理不规范。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贯彻中央新闻舆论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对新闻界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够，推进群团改革不够深入，内部管理不够严格。中国红十字会一度政治定位不准，责任担当不够，公信力建设需进一步下功夫，有的下属单位管理不严格，存在廉洁风险。巡视组还收到一些涉及各单位领导干部的问题反映，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今天播出第三篇，生态共建，同享一片碧水蓝天。采制央广调研行报道组。 那你现在看的那个呢，就是说呢，我们河北省的空气质量实时发布系统。 春节刚过，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主任王小丽就紧盯着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准备随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去年京津冀区域率先建立空气重污染应急联动机制，统一会商，统一预警，主动采取减排措施，有效应对了重污染天气过程。王小丽 采取了这些预警措施之后呢，就是它对峰值的消减了23.1%，对均值的消减了10%。 不再等风来，不仅体现在空气重污染时的应急联动。2014年以来，京津冀携手向雾霾宣战，找准病根，开好药方，精准治霾，稳步推进。寒冬的早晨，住着1000多户村民的保定市静秀区大积淀村，看不见一丝炊烟。65岁的宋雨荣穿着一件毛衫，正为孩子们准备早饭。 做饭帮他打开。 宋雨荣说，2016年村里进行了煤改气之后，省市干净，室内恒温20多度。河北省环保厅厅长陈国英表示，2016年河北划定保定廊坊环京津的18个县为禁煤区，全面实施煤改电或煤改气，农村人口约105万多户，今年底燃煤要归零。陈国英： 解决散煤燃烧是当务之急，现在国家要求的京津冀要协同来加快治理力度，实现清洁供暖。 与此同时，京津冀将更多的板子打向了工业污染的联防联治。北京、天津与河北部分城市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上结对子，提供资金、政策、技术上的支持。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世祥： 务实推进结对合作治污机制，形成北京、廊坊、保定共同治理的长效机制，支持廊坊、保定两个市治污资金共计5亿多元。专项用于区域空气质量影响较大的燃煤锅炉淘汰，为区域合作大气污染治理做出示范。 3年来，京津冀三地合力推进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压减燃煤，发展清洁能源，控制工业和扬尘污染等重点减排。数据显示，京津冀区域 PM2.5 平均浓度2016年比2013年下降约33%。河北省长张庆伟： 这几年的效果是相当之明显。 得益于这个机制的发挥，标本兼治，要主攻治本。所以那个这几年呢，我们搞了个叫6643工厂，就是要在2017年压减钢和铁各6000万吨，水泥产能6000万吨，燃煤4000万吨和这个3600万标准重量箱的平板玻璃。我们下一步要投入更大的科学治霾、铁腕治霾、协同治霾。 除了大气污染治理，京津冀在生态共建、共管、共享方面也做出了积极探索。2014年，北京、河北签署了共同加快章程地区生态环境建设协议。到2017年，北京以每亩投资1000元的标准，对官厅、密云两大水库上游的河北张家口、承德地区实施40万亩生态水园林建设项目，改善两大水库的水质水量。在此基础上，京津宝生态过渡带项目也已顺利启动。河北省林业厅厅长周金忠： 规划到2020年。在保定、廊坊、沧州，然后造林574万亩，形成与京津一体化的生态格局。 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型的更多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首次采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的表述。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报告首次指出，新的阶段货币政策要从稳健改为稳健中性，要更好地平衡稳增长、调结构、抑泡沫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此外，在这份大约3万字的报告里，70次提到了风险，16次提到了泡沫。报告提到，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分析， 一线城市的房价去年一年涨得过快，我们还是要给它抑制住。另外呢，我们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这一块也不可小视，人民币相对美元也实实在在的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贬值的压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防控这个外汇市场的异常波动的风险，还有的话，我们股市也不要出现异常的波动，要保持相对平稳。 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覆盖全国2轮承包合同面积的70%。农业部表示，除个别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外，各地将在明年年底前基本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于2014年首先在山东、四川、安徽3省开展整省试点，此后又选择江苏等19省份开展整省试点。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介绍，今年试点将基本在全国全面铺开。 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2582个县市区开展了试点，确权面积8.5亿亩，约占全国2轮承包合同面积的70%。根据中央的部署，今年再新增北京、天津、重庆、福建、广西、青海等6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整省试点的省份就达到了28个，基本在全国全面铺开。 韩长赋表示，包括前期已开展确权工作的上海、重庆2市，全国30个省区市计划在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新疆计划延期基本完成。确权工作要确保农民群众认可和满意， 让农民群众充分参与到方案制定、权属调查、现场指介以及公示监督等各个重点环节，确保该签字的签到位，印好的证书发到户。 民政部、财政部等6部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将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通知要求各地针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收入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众，全面实施县级行政区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改革，依托定点医疗机构服务窗口，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同步及时结算。困难群众出院时只需支付自费医疗费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市级和省级行政区域内困难群众按规定分级诊疗和异地就医先诊疗后付费的结算机制。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蒋伟介绍， 采取一降一提一扩倾斜政策， 即降低起步线，提高报销比例，扩大合规医药费用报销范围，对困难群众实施精准支付，并要求各地将这些倾斜照顾措施纳入各地的大病保险实施方案予以落实。另一方面，要求各地全面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逐步将低收入家庭、老年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和因病致贫家庭中的重病患者纳入救助范围。 我国大部分省区市昨天起出现雨雪天气，其中内蒙古、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遭遇中到大雪，部分地区出现暴雪。今天北方降雪基本停歇，南方地区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全国降温幅度普遍在8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12度。请听报道。 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遭遇中到大雪，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暴雪，多地高速公路实施交通管制，导致部分短途旅客集中涌向铁路。截止昨晚，兰州火车站11趟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兰州车站通过加开退票、改签和增开临时售票窗口等方式为旅客提供方便。兰州火车站客运车间值班员宋丹： 车站提前让有票旅客进站候车，候车室由原来的2个小时调整到了5个小时。 从昨天晚间开始，山东省内出现大范围降雪天气过程，此轮雨雪天气对于缓解北方的旱情和即将到来的春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伴随8到12度的大幅降温，对小麦和设施蔬菜将造成不利影响。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楚瑞云： 搞好及时指导，帮助农民做好有关的应对工作，农业承保机构要主动的跟受灾农户联系，做好有关的灾后理赔工作，尽量把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 今天南方地区仍将持续大范围降水天气，安徽、湖北仍有雨夹雪，湖南、江西、福建等地有中到大雨。安徽亳州从昨天下午开始遭遇了雨雪天气，亳州发往省外及省内许多地区的班车都受到影响。亳州临时客运南站副站长张坤： 针对这个中短途这一块，这个发车时间想给他们往后推迟，就是在半个小时，一般来想推迟到50分钟或者1个小时，这个发车密度将减少。 为确保辖区内高速路段的车辆安全通过，各个高速路段的交警都已经全员上岗，加强巡逻管控。亳州交警支队高速4大队协警刘浩： 现在已经全部在路面上，然后通知了管理公司，就是他们收费站这边养护部，在全辖区范围全面发入雪剂。 新疆降雪导致国道315线青海去往新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央广记者葛修远在现场了解到，目前有近1000辆车滞留在青海省芒癌行委附近等待通行。请听报道。 受新疆大雪影响，国道315线1136公里处道路出现积雪结冰，被困车辆较多。为防止其他车辆上山后被困，与新疆接壤的国道315线青海芒癌行委境内去往新疆方向的道路全线封闭，滞留大小车辆近1000辆，压车约5公里。 就是麻烦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到达这个地方的呀？ 2月20号早上晚上10点钟。前面堵车啊，下雪，交警交通管制不让走啊。 是你的吃的喝的这些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怎么这有饭馆啊？饭馆吃的。 那车上的油料够不够？ 够了。 目前滞留地附近加油站及服务点的油品和食物充足。中国石油在花土沟辖区的4座加油站共储油390吨，其中柴油310吨，汽油80吨，各类油品均高库位运行，可以保证通车后过往车辆的油品需求。21号下午6点左右，花土沟镇也开始下雪。截至记者发稿，国道315线青海去往新疆方向的道路仍然处在封闭状态。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安徽在全国率先推出领导干部城乡规划实施管控责任离任审计制，领导干部擅改城乡规划将被问责。安徽台记者徐军报道。 为了给城乡规划执行立下规矩，安徽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安徽省领导干部城乡规划实施管控责任离任审计办法试行。办法强调了城乡规划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究，落实了规划决策责任，提高了责任追究的针对性。安徽省住建厅党组成员、省建设稽查局局长高冰松： 让这个权力暴露在阳光之下，规划做下来以后，我就告诉老百姓就这样了，那么谁都不敢去变了。 办法的出台对于提高安徽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省委党校教授张彪： 对于违法决策、违法实施的行为处以行政问责，对于违反城乡建设规划法的擅自变更规划的行为直接提出行政诉讼。 央广短评，一套班子一个打法，一任领导一个思路。一直以来，有些地方的城乡建设受领导个人喜好影响，频繁改动，缺乏延续性，深受群众诟病。建设规划是严肃的系统性工程蓝图，一旦确定就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朝令夕改不但是对财政的浪费，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极大伤害。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真正防止权力滥用。安徽出台的离任审计办法开了个好头。 新闻动车组，教育部通报，全国已认定超过13000所足球特色学校。新邮政服务标准下月实施，信邮时间将大幅缩短。安徽涉案人数最多的涉黑案件一审公开宣判，请听报道。 昨天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校园足球工作的各项进展情况。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 我们全国已经认定了13381所校园足球的特色学校，对每一所特色校的校长都进行一次培训，同时每一所特色校呢，我们要至少培训一名足球教师。 央广记者王宇北京报道。 新修订的邮政普遍服务标准将从下月一日开始实施，邮政信件包裹全程时限将大幅缩短。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副司长涂刚表示， 同一城市城区内次日送达的比例不低于70%，省内呢是3天内送达的比例不低于70%。可以说呢，邮政企业目前啊，它对包裹的这种运递时限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这标准的这个要求。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根据公安部门调查，2012年以来，以秦超刚为首的涉黑组织通过开设赌场渔利、收取保护费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2000余万元。2013年5月31号，安徽芜湖市公安局成立531专案组，对秦朝刚为首的犯罪团伙展开立线侦查。2015年4月8号，警方确定了秦朝刚及其主要成员的位置，同时出击将秦朝刚手下的骨干成员一网打尽。从立案到收网，专案组秘密调查了2年多，警方还同时对芜湖县其他的黑恶势力和地下赌场进行了全面打击。安徽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刘家红： 通过打击这个秦朝刚这个案件，对芜湖整个的社会治安都带来一个明显的变化，目前这个无为赌博之风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秦朝刚等67名被告人犯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组织及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斗殴罪等罪名，分别对秦朝刚等67名被告人判处20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期及罚金。央广记者王毅安徽芜湖报道。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警方确认，一架载有5人的轻型飞机昨天上午撞上墨尔本埃森登机场附近的购物中心，并引发大火，机上人员全部丧生。所幸事故发生时购物中心还未营业，目前没有地面人员死伤的报告。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寒潮来袭，多地记者直击现场，雨雪天气带来哪些影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于芳，主播钟程、程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